克拉，那我们等一下要上到的叫高血压的东西啊，其实我就是说一旦学会了，我觉得以一个我们活在21世纪的地球人来讲啊，那是很大的苦恼啊，很大的不幸，就是不开心的。所以同学竟然还回到教室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说学医术是增加我们的人生的幸福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啊，知道了啊，比较痛苦一点了。那我们在讲高血压之前，我们要先把真武汤有几个事情把它讲完啊，就是我们说刚刚讲，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说，这个人抽搐啦，肌肉运动不自主啦，这个什么帕金森病这种东西是用真武汤，对不对？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面，帕金森是症呢，也有不适合用真武汤的时候。就是如果那个人呢，舌头舌尖深红色，舌苔很薄或者有裂痕的时候，这样子的人他的体质是一个极端阴虚的体质，那他的这个抽搐跟震颤啊，比较是这个血虚生风的状态造成的，所以他反而要用温病的什么定风珠之类的药。定风珠就是结构上类似《伤寒》里面的猪鸟汤啊，就是用鸡蛋黄这种东西，然后还要加那种什么硅胶啦、鳖胶啦这种动物胶类的东西来滋阴啊。所以我是说，我们这个课也不能把这些话讲得太死太绝对啊，同学不能，我们不能说什么帕金森哦，我会真武汤一招就搞定了，就是这种话没办法讲得那么绝对啊，所以就要稍微要再退一步，有一些其他的思考点的存在要知道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在讲高血压跟糖尿病之前，我们要先讲这个真武汤在临床上常拿来运用的，就是所谓的尿毒跟肾脏坏死。我用肾脏坏死这个字眼啊，是因为你要动用到这一整套治疗系统，就是你真的这个人肾脏已经要完蛋了，就西医已经开始给你宣布这个死亡宣告了，这个时候再用这个方啊，实际上比较恰当一点。那如果是一般哈，西医帮你验血健康检查的时候忽然尖叫一声说啊，你肾衰竭了，你需要洗肾了，然后你还没有什么症状出来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不必用到那么大阵仗吧，就是你随便什么人参养荣汤加点什么肉苁蓉八几天吃一吃，肾气丸吃一吃，什么炖猪腰吃一吃，反正中医里补肾的药随便吃一吃，通常吃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回去验一下，就说哦你好奇怪又不用洗肾了，就这种程度的，就是没有那种严重的主症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什么补肾药都有效哈。就是你现在同学上课到现在，就是什么药是补肾阳，什么药是滋阴的，会分得出来的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补肾阳的药，什么肾四味啊，什么就是肾四味有两味是肾阴的啦，不过没关系，就是意思就是有补到那个肾的能量的药物，如果你有吃一吃的话，其实效果都不错啊。那但是呢，如果是那种很严重的，就是体力一天一天衰退，然后这个人越来越肿，然后肾脏功能越来越没有掉，那这样的状况用到真武汤。那这个东西比较慢性的啊，慢性的比较用到。如果是急性的话呢，那急性的我们今天都不讨论，急性的这种尿毒啊、肾衰啊、水肿，那个我们将来教到张仲景的治水肿的那个篇章就会讲，那种的话比如说急性的，有的用猪苓汤啦，有的用麻黄石膏组啦、麻黄附子组啊，都有可能的啊。所以急性的这个有很多种比较快速的疗法，所以我们就姑且不论。但是慢性虚损，这个人的肾脏终于要失去功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用真武汤啊？我来跟同学讲一下。其实现在临床呢，说是治这个慢性的肾脏的坏死跟尿毒的问题啊，严格来讲他们用的方可以不称为真武汤，可以称之为大黄附子汤。 只是呢，我个人觉得真武汤的框架很好用，所以我这个药物的话，我就是拿真武汤当底子来加味。那但是如果你不用真武汤的框子，也不是那么有关系，主要就是附子要够就对了啊。那这个框子是这样子，就是它呢，以真武汤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框框放在那边，那附子呢？至少是二两到三两，今天的附子啊，一天的量大概二两到三两以上，那这是第一件事。然后呢，如果它出现了有这个五苓散症啊，五苓散里面的药都可以加，就是什么泽泻啦啊，什么猪苓啦都可以加，有阳明篇那个猪苓汤证，什么猪苓滑石可不可以加？可以，就是五苓结构跟猪苓结构都可以加进去。那你说这个人气很虚，可不可以加人参、高丽参？啊，可以加啊，就是这个倒是还好。那我的话退水是喜欢真武汤加黄芪，那我说加黄芪会有一点点燥，所以你就再加一点点的这个糯米，加一小撮糯米让黄芪不要燥。那我上个礼拜好像也有讲吧，说如果水退一退的时候是这个有一小坨地方还在肿，其他地方都不肿了，那是加知母，对不对？或者一条腿退了，一条腿没有退，那是有淤血，那我们就加桃仁红花各三钱这样子。但是其实啊，治这个肾坏死，我们通常一开始就桃仁红花就加下去，因为虚损到器官坏死的时候啊，几乎都有淤血了啦，就是淤血通常是必定有的，所以就破瘀的药就先给它加好。那因为要去水毒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生姜也适合加重。那生姜呢，一帖药一天的药里面，生姜用到一两以上，然后呢，你再拿这个老姜去打成姜汁，这个药里面可以再加入这个老姜的汁哈，10cc 到50cc 都可以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水毒会逼散得更快，就是它身体里面那个毒素啊，你加了姜汁，它出一身汗，那个汗里面全都是尿骚味，就是把这个毒从皮肤分销出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是因为这种肾坏死的尿毒的人啊，你要用附子剂啊，然后活血化瘀啦，然后补气啦，让他的这个肾功能渐渐恢复，这是没有错。但是补药的这个用法上面，其实一个人虚到底的时候，你很难在一天之内把它补回正常，就是补药是需要时间的。那在补药还没有发挥功效之前，这个病人就被他自己身体里面代谢不了的那些废物毒死了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中医有中医的洗肾的方法。那中医的洗肾的方法呢，一个就是重用生姜，一个就是重用大黄。所以在治疗这个药物，在你补回他的肾脏机能之前，你要用中医的方法为他洗肾。那这个时候就是生姜不可少，大黄不可少。那生姜呢，一两以上，再加上姜汁10到50cc， 这是一路。另外一路其实也是最要紧的一路，就是大黄一定要加，就是这个身体里面啊，那个尿毒症这种把人毒死的这个什么，就是含有这个氮气的这个氮啊，含氮的这个化合物这个东西呢，要靠大黄才能把它驱得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方子里面，你虽然是以补阳药、补气药为主，但是你却要让这个人能够拉得出他身体里面的废物。那你放了生大黄，生大黄呢，那个剂量是可以两三钱，也可以到一两。那同学记得一下啊，就是附子要煮酒，大黄不要煮酒，因为大黄煮太久就没效了。所以通常就是起锅前20分钟再丢大黄就可以。那这个大黄呢，每一个人的耐受度个体差异是非常高的，所以你说大黄到底要放多少不一定。那用什么来判断？就是你必须让这个人他的药里面有生大黄，让他每天能够拉大便啊，拉2到3次。那如果这个人被你搞到一天泻十几次，那大黄是太多了哈。那泻十几次那要虚死了，不行啊。所以维持这个人一天2到3次，因为大黄能够把那个人体洗肾啊，需要去掉那些含氮的这种化合物啊，从肠道里面吸出来。 所以或者是药里面加生大黄，不然就是生大黄煮水哈，用灌肠的方法来清肠道，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。但是我们一般如果以内服药，就是药里面要加大黄，这样才能够维持这个人处在一个不被毒死的状态啊，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。那生姜、附子、大黄这四个铁三角一定要记得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遇到一个肾坏死的尿毒的患者，用中药救回来的几率是很高的啊，所以这个方法同学记起来。那这是一个慢性的啊。那我们如果用中医的讲法来讲的话，大黄也是治疗所谓的毒入血分呐、啊，就是血中有毒的时候要用大黄把它拔掉。那如果你不用大黄的话，这个病人呢，会让你看到他的水肿有一些退，可是呢，他一口饭都吃不下，然后过一阵子就开始昏迷了，就是他一种关格的状态会出来啊，就是再也吃不下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让他拉，让他能够胃口是畅通的，这个感觉对病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所以这就知道一下。那至于说化瘀血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用桃红，用五灵脂加红参？那可以啊，你。觉得附子不那个补的药性不够好，我们再加点好肉桂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要把水打掉啊，有些不要的水你用生半夏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那补肾的药想再补强一点，菟丝子补骨汁八极天可不可以加？可以啊，哦，这些都可以加。就主结构之外，你要外挂什么东西，看情形挂都没有关系。那我下礼拜可能会补给同学一点讲义，他有一些外挂的方法在里头。不过那讲义是在讲另外一件事情。那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当你啊遇到这个肾衰竭、肾坏死、尿毒的这个病人的时候呢，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吃斋的人，就带他回家准备后事吧。因为要治这个病，吃素的人必须开荤，不然的话大概没有办法救回来。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附子、大黄、生姜这个结构啊，能解得了一时，但是一个人他要能够恢复他的这个水代谢的机能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他平常摄取的蛋白质，就是他需要摄取到某一些蛋白质才能帮助他的体质好起来。而偏偏这种蛋白质呢，只有几种鱼类有。什么鱼啊？就是鲤鱼、鲫鱼、鲈鱼。那通常我们是用鲤鱼啦，中国人的传统是用鲤鱼，就是我们一般的肉类啊或者其他鱼类的蛋白质里面是叫做什么，我其实这也是我不懂的领域啊，叫做什么球蛋白。那鲤鱼、鲫鱼、鲈鱼里面有白蛋白，这个白蛋白关于跟水肿的这个有很高度的关系。所以如果这个水肿的人是吃素的，他有一些他信仰上或者是一种什么，当年我为了我爸爸能够再多活几年，所以到庙里面拜拜，说我爸爸这个病好了，我就要一辈子吃素来还愿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就是好像那种叫他开荤，好像也很不太好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遇到怎么样都不愿意开荤的吃素的患者，这个水肿我觉得救不回来的机会还是存在的，所以要小心。那我们这个鱼类药要怎么用呢啊？通常我们中国人最基本的用法就是鲤鱼煮红豆嘛啊。那这个鲤鱼汤的做法我下个礼拜讲义会补发给同学。那比如说那里面有一些那鲤鱼跟红豆煮到一起，煮滚了之后甚至可以去煮十几二十分钟就好了，就熟了就好，就吃肉喝汤这样子。那补充了这个白蛋白之后，这个人才有办法恢复。不然的话你纯吃素这样吃到底的人这个病很难搞哦。那就像你用附子要让这个人的肾阳恢复，肾机能恢复，最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辅助品是什么？就猪油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很多的胆固醇才能帮助他好起来。那很多吃素的人猪油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当然吃素的领域他们会用椰子油代替猪油啊，那也勉强还可以啦。但是这个鲤鱼这个东西，你素菜里头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啊？好像就听说什么什么四神汤还是什么东西，有多少有一点那个成分啦，但是太稀薄了啊，太稀薄了。那 那如果这个人比如说是孕妇水肿，那你可能这个鲤鱼汤里头加什么白术、生姜、芍药、当归、茯苓啦，然后什么什么心脏病的水肿可以加丹参啊，要心衰竭还可以加婷粒子啦、气虚加黄芪啊，就非常有的没的啊。这下礼拜讲义都会发，就他这个加减都在尝试的范围，倒也没有那么好紧张的。但是主要就是说，如果一个肾衰竭的人他是吃素一路吃到底的哦，那心里要有点准备哈、哦，你这个附子大黄生姜恐怕做不了什么，就是你可能会把它压住，这个病压住一下，但是之后他的身体还是继续就崩溃下去。那像这一类的所谓的饮食上面的尝试哈，我觉得有的时候，我想我在这个教室讲这些话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，就是我有两班加起来80几个人陪我一起痛苦，就是我已经很不孤独了，你知道，所以对我来讲也非常值得满足了。我并不会想要全世界人都要相信我的话，不会了。我觉得，但是呢，有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很讨厌的，比如说像是萧胜阳老师那一派啊，或者你们说南投的皮先生那边啊，他就有讲到说，哎，其实啊，冠状动脉淤塞，这个心肌梗塞啊，这种病对不对？从皮因石来治它的话，把它想成是皮因石传心因石，你用这个味灵汤的煎剂啊，一天一帖这样煮汤喝，哎，3天到7天，通常这个血管就打通了，哎，这个很厉害哦。可是呢，南投的皮先生就有补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心肌会梗塞，冠状动脉会坏成这样的人，通常都是盐巴吃得很少的人。因为现在人都说什么少盐才健康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像我们家，怎么我舅舅家，我就在家吃饭，就是一年比一年味道淡，好像多一点盐就要死翘翘一样。当然我觉得精致盐对人是不好了，但是如果你买天然海盐或者盐矿的盐哦，那还不错的。那我觉得像我们这些讲究这个淡食的台湾人啊，我真想请大家哪天到成都去吃一顿饭啊，你吃吃看四川人那个菜有多咸啊，就是成都人吃的那随便哪个餐厅，你那个吃的菜的咸度大概就台湾人一碗菜的10倍的咸度啊。我想台湾人如果去四川吃饭，大概吓死了，觉得说我不能活过明天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们中医最古老的讲法就是什么？心欲软嘛，就是食咸以软之嘛，对不对？就吃盐的，你说像这个黄瓜那么硬邦邦的，盐巴腌起来黄瓜就软掉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把心脏想成黄瓜，当然是非常不科学了。但是就是说，盐本身会让我们的组织有保水的能力嘛，哦，所以那这个。那当然这个味灵汤特别有效的这个心跳不规律是什么？是所谓那个门派里面称之为结脉啊，脉结促心动剂那个结脉。他们对的结脉的定义是这样子，他说我们炙甘草汤的促脉是跳得比正常要快而不规律，对不对？那结脉就是跳得比正常慢而不规律，那这样子就可以比较确定是皮因石传心因石的心脏病，而是味灵汤主治啊，这样子。所以那你想想看，像这样的患者，他如果心脏有不对了，你用味灵汤帮他破了一次皮因石了，然后你跟他讲说以后你要记得要多吃咸的啊，他听了之后会觉得原来以为你会医病还不错，现在才知道你是神经病啊，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很难帮助别人继续维持他的体质能够继续好下去。所以肾脏病的开荤，心脏病的吃咸，这些都是啊，在台湾很不能推广的东西。而且肾脏病的开荤跟心脏病的吃咸，那都是比较没有什么的啦。高血压的人要怎样，或者糖尿病的人要怎样，那个才是惊世骇俗啊，会让你周遭的人都把你当作敌人的，这实在是很讨厌很讨厌的事情。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啊，来讲一讲高血压的事情。 我们的讲义有发两页关于张锡纯的正肝喜风汤，对不对？这个正肝喜风汤其实我也不是多么的要推荐给同学，但是呢至少要知道高血压的治疗里头有这一路啊。这个讲义就放在身边，我待会儿不会细讲，但是有用到它的机会。那我们说呀，一个人的体质啊，从比较能量比较旺盛的体质到比较虚劳的体质，我们说最强的体质是阳实，对不对？然后呢阳实会把人烧干，对不对？所以会烧成阴虚，是不是？所以阳实阴虚是一组。当然你说高血压已经不能说实了啊，真正阳实的人气会沉下来，也不会高血压。所以我们这边说高血压是阴虚阳亢的状态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倒算20年之前，这样的人还有，还蛮多的，现在就快要绝迹天下了哈。那另外就是阴虚之后会变阳虚，那阳虚之后可能会怎么样？阴实，对不对？那阳虚阴实的高血压比较是当今的主流哈，90%以上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你想想看，我们说什么是阴什么是阳，这其实很难定义。就像我从前在这里教金方本草课的时候，有一次问同学一个问题，就是血压器能够量到你的血压很高，这个叫阳实还是阴实啊？那时候就有同学答阳实，有同学答阴实，我觉得两边的思考都是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到底是阳实还是阴实啊？那我们就分成两组来看了。那高血压啊，如果我在这个讲义里头呢有收相当充足的函数区的医案，就是前面的医案的部分有讲函数区是高血压的医案，后面还附了两篇完整的论文讲他怎样用真武汤治高血压，他自己单独写的文章，那同学可以回家再看啊。那这个高血压这件事情呢，在民国初年的张锡纯，他曾经为了他创出一个正肝喜风汤。他为什么要创出正肝喜风汤呢？因为他觉得，你看啊，因为他听到西医有讲到一个话，说血压高会脑溢血，他又想说，哦，脑溢血，那这个不就是血冲头吗？那血冲头如果拿《黄帝内经》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哦，《黄帝内经》讲说，一个人大怒的时候，血会飙上来，然后就爆血管，哦，血塞在头，然后就中风了啊。所以他就觉得，哦，对对对，那西医跟《黄帝内经》看到也是一样的事情。那我们要怎么样一个人不要血冲头去爆血管呢？他就想到，一个血会冲头，通常是当肝有不对劲的时候才会发生的，那就是肝里头啊有肝阳上亢的现象出来的时候，那这个人的血会比较容易冲头。所以他就想说，我们要如何能够把这个肝阳能够收摄下来，不要让它乱往上冲。于是呢他就发明了用这个重症的药，正固元气的药来收摄肝阳的做法。而他呢在这个用药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很有巧思的，他说这个肝呢、啊、其实这个脏啊是很倔强的一个脏，你硬要把它的气压下来的时候它会反弹，那你要如何让它不反弹，就是要用那种能够疏肝可是又不会把它往上抱的那个药。所以他就选择说，那我们不用柴胡，因为柴胡往上推，我们用麦芽、茵陈、川莲子，那这三味药用下去以后，肝就觉得哦有舒服了，那我不要闹了，然后这就乖乖让你把这个气血降下来。所以这是他用了正肝喜风汤的道理。那我们今天要治疗高血压其实不太需要用到正肝喜风汤，但是这个正肝喜风的法我们要会，就是正固元气用什么药。然后他认为说，因为人阴虚不足以摄阳，所以你还可以加地黄，加了地黄以后滋阴了，更可以把阳气收纳进来，对不对？就是由滋阴来收摄阳气，这古代医书也有的道理啊，这并不是说错。那这个呢正肝喜风汤的法我们待会儿会提到一下啊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做法。那你说 民国初年，也不是多初年啦，就是近代的谭树渠，他治高血压有没有用到这个正肝息风的法呢？他有啊。他比如说你，我们说谭树渠啊，他有的时候遇到一个人的高血压，他说哦，这个是真正的实证的，就是比较这一边的肝风内动的，在脉在这一边的，那他就开什么呢？他也是用这种疏肝利胆的方法，他开温胆汤，就是疏三焦的，用温胆汤。你看温胆汤里面是有半夏，有竹茹，竹茹是走三焦，然后有枳实，就是能够让气下来的。他用温胆汤加味，那能够把肝风消除的药，那他比如说他会用羚羊角尖啊，用的羚羊角尖可以把肝里面的风邪去掉，那这个肝气就不上冲，那也是一个方法。那他如果是有风热闷在里面，他用温胆汤和桑菊饮啊，那这个也是对。那像谭树渠他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时候，他就这一组的人他比较用疏肝利胆的方法，这一组的人比较用补阳气去水毒的方法。那他通常呢，他把这个病人医好了之后，他就会叮咛这个病人在平常食物上面可以注意如何如何保养，帮助他好起来。当然生菜水果冷饮料那是不准的啊，那是就是他你们自己看谭树渠医案就会看到他什么吃生菜又破功啊，什么去吃水果又怎么样，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人好惨哦，一听到自己高血压第一件事要想到什么清血管，然后开始吃水果吃生菜啊、哦、烂啊，这种观念实在是太烂了。那听到自己糖尿病马上就开始啊，就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，所以就是很糟糕。就是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上流布的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这个课堂教的中东西啊都等同放屁啊，就是谁要理你啊。那这个他如果是这一组他用什么温胆汤什么的降下来的血压哈，他病好的差不多，他就叫他说你平常啊食物上面要多吃这个什么花椒炖水鸭呀、啊、花椒是什么？是广东人那个鱼啊，鱼熬出来的胶，像豆腐皮一样的那种东西，就是用鱼胶来炖鸭子，这是干嘛？滋阴啊，就滋阴来正阳。那如果他是这一组的人，他用附子剂医好的呢，他就说以后要多吃附子炖肉补充阳气，这样子血压就不会再高回来啊、哦。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用药的通则。像我们今天就讲这个高血压也好，糖尿病也好，其实在如果你真的要出手的话，你还会遇到，我们还会遇到一个临床上的困难，就是照理说我们用中药来医这些个病啊，效果都很好，但是有一个情况下效果会显得不好，就是当那个病人他原来在吃西药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会对西药有一种依赖性，变成说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吃西药，你可能一个月以内就把他血糖降下来没有问题，或者是没有吃高血压的药西药，那你可能一个月之内把高血压医好也不太有问题。可是他一旦开始吃西药了，你要他停药之后，他要经过蛮长的时间他的血压才会开始往下降，就是西药不吃有它的反弹力存在的。所以这样子的时候，通常你在开药的这个过程哦，会让病人很不安心，因为他天天都在等他血糖掉下来，可是都不掉下来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那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用真武汤之类的方子是很脆弱的中药，就是八两附子也不见得打得赢一杯可乐，所以这个病人除非他真的已经是这条路上的人，否则的话你让他配合是几乎做不到的。像谭树渠你不要说他用得很顺手，每天都在看病人怎么样搞飞机破功啊，就是那破功记录是非常多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就动不动就是觉得啊、哦、又好一点了，赶快回去吃青菜水果了，就是啊、哦、已经十天没吃青菜水果了，再不补充维他命 C 活不下去了，就是会变那个样子。那你就要就是有没有病人真的乖到你看想说那就别吃水果啦，维他命 C 没有的时候呢你就吃一点维他命 C 就好了啊。就是维他命 C 没有的时候人会怎么样，刷牙的时候牙龈很容易流血吧，那就吃一点维他命 C 就好了。但是这一类的观点啊，你要让对方了解其实是不容易的啊。就是我会觉得 基本上你说有没有效，我觉得很有效，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啊都是不太好弄。像这种血压降下来之后的保养，我们说滋肝阴也是一个好办法。那滋肝阴如果用经方来讲的话，就是小建中汤。小建中汤是非常滋肝阴的方子。那如果你不用小建中汤的话，民国初年这个写那个什么元运动的古中医学那个彭子义啊，他有提出一个方法也很好。他说我们用炒白芍一两去炖一个鸡肝，然后一起煮到烂，然后晒干磨成粉，那就每天早晚各吃一钱的这个白芍鸡肝粉。他说这样子也很滋肝阴，他说这个是长期的吃，对于半身不遂是特效药，这样子就是也是一种镇肝息风的做法。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实证需要镇肝息风的，你有用可以用的方法非常的多，白芍鸡肝方也是一个。那么但是呢，我现在要讲入正题了。我们现在的人的高血压呢，讲白了就是90%以上的都是这一组，就是水毒型高血压。那水毒型高血压有没有肝风？有。那有肝风怎么办？或者说有肝风是为什么？那像谭树渠对于这个东西他的解释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人的肾阳不密藏，所以肝阳才会上亢，或者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水气转不上来，所以这个肝才会烧肝，会阴虚，会肝风上逆。所以他会把这个虽然有这个肝阴虚肝风上逆的现象